哇！ 咪呀， 这个 咪呀，要咪呀咪呀。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伐。 好啦，咁啊，即係我諗安心事件呢，偷食事件呢，告一段落啦。咁啊，都係有啲人呢就想燒落去呢，因為梁振英呢啲咁樣嘅。 關梁振英有咩事 呢？咁睇下佢而家最近出呢個 post 啦。咁又話咩第三集嘅受害者。咩 第三集呢？ 第三集、第二集就係因為咩嘛，佢落車嘛，即係安心落車嘛。 哦 okay、 第三集咪就係其實佢又即係將來囉。如果將來即係蘋果會唔會再係咁樣俾錢買呢啲咁樣嘅偷拍片。然之后去揭人哋私隐咧，咁喺度讲啦，嗱，阿仁咧喺的士车厢里面偷情咧，系一集，即系嘅第一集咧，系四个人之间嘅事，被偷拍然之后咧，就将个片段交俾或者系卖俾传媒公开啦，咁系第二集系全社会嘅事。咁而家咧，我哋唔用法律去惩罚，同埋用舆论去压力啦，去遏止偷拍行为啦。咁啊，第三集嘅受害者咧，就系全港嘅穿短裙嘅同埋去厕所嘅女士。 有乜关系咧？同穿短裙去厕所偷拍啊？ 呢、这个我觉得好似系嗰啲咩休班警嘅事。 系咯， 即系休班警最近又有新游。 系咯， 又唔知喺呢个地铁嗰度揸人哋波，唔系揸人哋咯。然之后话就自己又逃去，然之后上法庭就话我真系非礼你，我揸你个波啦咁样样。 我都听到呢啲。 哇，呢啲真系离谱啊！呢啲系喂，你管嗰啲好过啦，系咪啊？嗰啲真系即系直情系非常之。即係離譜啊！呢個係咁，佢又話咩蘋果啊嘛？近日呢個標榜咩真相係唯一公義，咁啊請蘋果公開偷拍者嘅身份同埋車牌。喂，大佬，喂呢啲嘢你即係你喂唔呢？唔可以公布新聞 source， 你唔知啊嘛，大佬呢啲嘢係呢個真相可以俾蘋果日報共享公義嘅榮光，亦都可以協助私隱專員調查真相。第二就係公開告訴大家蘋果即係用幾多錢去利誘人哋拍偷拍嘅真相啦，咁样样。咁啊呢单嘢啦，喂，讲真，你咁得闲管呢啲嘢啦。嗱，第一，咁啊当然啦，即系狗仔呢啲嘢，狗仔队呢啲嘢，即系已经有好耐啦。如果你话真系关乎到公义嘅嘢，喂，我觉得你应该系即系管下呢个文汇大公嗰啲好啲，大佬。即系你知唔知文汇大公佢嗰阵时搞啊陈文敏？嗰啲咁嘅 email 咧係偷翻嚟嘅，即係用間諜行為。 好啊，即係話如果你用同一個標準， 係咯， 去話嘅的士司機話《蘋果日報》嘅話，咁你點樣去睇陳文敏嗰單 case？ 而且牽涉政治壓迫喎，嗰個係。 仲有嗰陣時係你做緊行政長官嘅，係 啊，離曬譜啊！你交代啊，你自己出嚟講啊，大佬。 好嗱，我先講咗《蘋果日報》同的士司機嗰單嘢先。嗱，第一。全世界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八卦嘅传媒咧，买卖新闻咧都系好司空见惯。 系 你可以话佢唔道德， 嗯， 为咗卖纸，为咗呃 kick rate， 即系攞呢啲嘢嚟即系氹大家，亦啲嗰样嘢系冇公共性，都系冇任何意义嘅。咁、嗯、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谂翻，喂，咁市场经济就系咁噶啦，即系群众就系嗜血噶啦，就系中意睇呢啲嘢嘅。咁有咁樣嘅市場，咁我咪提供即係 demand create supply 嘛，正如呢個 Keynesian theory 咁。 嗯，海恩斯， 海恩斯學派咁嘛，咁冇咩問題呢？嗱，你話唯一嚴格嚟講係有啲唔道德，就係點解可以你喺個的士裏面即係裝嗰個咁嘅 cam？ 第一，你冇通知你嘅乘客，因為而家嘅指引都話你應該要貼張嘢出嚟㗎嘛，係咪？同埋你只可以規定用嗰個用途。 嗯。 喂，但系嗰个系不涉及刑事噶噃， 系 你话佢系契弟啱、嗯，你唔道德，你冇理由将我哋、嗯、即系正如喂，突然之间你前面有个 cam 就系、是、等我哋 break 嘅时候，我哋两个差唔多打交咁，咁嗰啲嘢放出去，咁系有少唔道德 嘅，系系 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嗰样嘢唔系犯法噶嘛， 嗯， 喂，点解嗰样嘢系犯法咧？咁所有嘅 Pepper Raps 即系所谓嘅、狗仔队， 系啊， 都唔得噶咯噃， 系啊，冇得搞噶啦， 喂。狗仔队嘅神功系在于咧，特别系将一啲名人，将一啲娱乐嘅明星， 嗯， 嘅私隐系全部曝光啊嘛， 嗯， 喂呢样嘢系唔道德，冇人话系道德嘅，不过问题就系、是、有咁样嘅 有咁樣嘅群眾，所以先有咁嘅 media 嘛。喂，你可以咁樣批判，嗯、但係就唔係話喂，咁你做行政長官嘅時候，對於呢啲咁樣嘅即係偷竊嘅行為， 係啊， 喂，點解你又唔出聲 咧？係啊， 我真係唔係好明喎、啊。 嗰啲係幾？嗰啲係差唔多間諜行為添啊，大佬！即係所以咁啊，點解台灣陸委會話？喂，即係唔係陸委會？唔記得台灣咩政界話啦。其實香港係即係呢一個滲透呢個台灣嘅跳板啊嘛。因為其實其中一啲即係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係大公啊、文匯都話啊嘛。因為一有一啲港獨派係嘛去到台灣嘅時候，喂你又揾人跟蹤佢啊嘛，然之後又扣呢個蔡英文帽子啊嘛，因為佢同呢個即係呢、這個即係台灣嘅官員有見面啊，又成啊嘛，係嘛？即係你喂你一做到咁樣，同埋土伯你自己都係呢一個受害者啦。最近呢個禮拜都係呢、這個 我都唔知喎、啊，你 呢個文匯報嘅受害者大佬， 我俾大家睇下啦，不如、哎、你咁中意講。 嗱，如果你话喺网上面 search 就真系好蛊惑嘅，就系独家报道啊！嗱，即系呢个大公报独家报道，话陶君衡怼啤。嗱呢样嘢咧，你就喺 Google search 已经唔啱啦。如果独家嘅话，点解文汇又有呢？系咪先？ 咁一个 two days 高，一个 one day 高。 哦，咁样即系系大公独家先嘅。咁啊，大公就 喂，老实讲，你知唔知啊？我都系寻日咧，有个我哋啲网友应该，佢话喂，你又上呢个镜咯，咁话咁我咁劲啊，咁我一睇就原来系上个礼拜， 又话你系烟铲啦， 咁啊系人都知噶啦，我通常我 break 我一定就有出去食烟噶啦， 又话美徐嘅刘小丽啊顶唔顺烟味啊，背对住你啦，又话小丽同台不停配烧。喂，连叫啲乜嘢佢都知啊，大佬 叫咩啊？ 啊，你真系离晒谱喎！ 一支啤酒、啊， 一支啤酒唔博点可乐、啊，同埋炒面同埋粥、啊，大佬。 喂，咁佢咪证明一支啤酒，我哋三条友饮， 喂，咁唔算好多啊，大佬啊，系嘛？ 一定合乎标准啊，戆居。最咩价啫？ 之后一支啤饮完又一支。两支啫都 系，不过我发觉呢样嘢咁，即系睇完呢段新闻咧，我就觉得，即系其实咧就唔系跟我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系跟阿小丽嘅。 喂，你冇心存侥幸好啊，大佬。 唔系我冇心存侥幸，仲话调查组添。因为点解咧？即系好彩咧，就系即系因为佢啱上嚟做完节目，即刻喺楼下等啊嘛。咁你喂咁我个个礼拜五都喺度㗎啦，因为喺城寨㗎啦，咁其实你要跟我其实係完全唔困难㗎。係咪先，虽然我有时又会甩底㗎，尤其是你城寨比较难搞係咪，即係呢度都仲容易啲。咁但係喂有咩重要性呢，有咩价值呢，除咗佢好似好配合即係呢个安心事件咁。点知係边啲人话帮我听嘅呢，一个网友啦，好似係社民连嘅添嗰个，我唔记得咗啦。另一个就小丽。 啊，小丽自己睇到先啊。 唔系佢 send 俾我，佢就 send 大公，另外一条友就 send 文汇，但系佢都系两日之后，一日之后。 咁佢认唔认同佢陪笑呢一个咁样嘅？ 唔系佢话唔好意思，佢只系同我讲话，诶、哎、唔好意思，连累咗你，超我，我而家乜都唔系、你中意影乜我都冇所谓噶啦。 唔系有用嘅，即系佢如果 唯一嘅，我唯一嘅担心系咩咧？因为佢嗰日佢咪话有一啲师奶系等紧佢去卡拉 OK 噶嘛。 哦，系，佢 如果我嗰阵时候咧， 唔系师奶，人哋旧同学。 诶、哎，旧同学 ，sorry 啊。 系。 咁我如果我嗰日同佢讲，我话不如咁啦，我送人情啦。啊，咁啊扑街啦。 吓咁啊，扑街噶啦！ 因为点解我系有需要翻去 office， 即系湾仔个头噶？不过谂住诶，费鬼事咧？佢话搭的士咯，佢搭的士啊，大佬系嘛？喂，如果唔系就出轨咗事啊，大佬 系啊！ 喂，当你好似安心咁搞啊，大佬 系啊，唔系佢当咗你陈茂波啊，佢系一日醉驾坡。 喂，大佬啊，嗰日我哋饮一支半都饮唔晒。 喂，追喂，阿陈茂波嗰次系一阿陈茂波嗰次一条友自己怼噶，屌，仲要晏昼嚟噶，唔系夜晚啊，好危险啊，屌！喂，如果你觉得啊，即系阿边个啊，佢搵咩引述啊，即系呢啲咁好似系何启明讲啊，即系系民建联何启明啊，你话你喺个咩公路上嘅炸弹啊嘛？喂，咁屌，喂，如果你喂你用翻同一个标准啦、啊，大佬，喂，你陈茂波而家做紧财政司、啊，呢个接唔接受得到啊？ 系咯， 因为正扑街嚟咯，你讲呢啲咁嘅嘢，双重标准， 自己都戆居啦，你讲嘅嗰一支啤酒三个人分， 吓、 啊，咪 just make 咯， 系啊， 呢种戆居啊，你都真系， 唔系四个人。 四个人分添，即不过佢有支吴博都要饮可乐嘅，即系 both 嘛，佢饮 both 嘛，沟一沟佢啊嘛，不过算啦，唉，文汇大公，你出咗一日之后先有人 send 俾我，你都证明好耐，我系寻日先收到啫嘛， 系嘛， 即系佢星期三已经出啦， 系啊， 星期四再出， 系咪先至有人睇到？妖、真系 系咯，搞咁多日咁，我真系奇怪。但系佢即系佢谂住点样砌个古仔系嘛？我谂住系 有咩好砌一个古仔，大佬 啊！即系佢唔系佢要专登会访问翻个老板娘，我哋讲下点咗咩菜啊嘛？ 系咩？ 唔系点 咁神奇啊？ 喂，我哋点咗啲乜嘢佢都知嘅，大佬啊！ Okay. 你点样知噶？呢啲真系好离谱喎！呢、這个系 上次又系、啊，大佬同 上次又系、啊，上次我哋即系去达哥嗰、那个嗰、那个咩嗰、那个叫做咩啊 farewell 啦，差唔多系咁，佢又搵啲人楼上喺度及，又喺度影相又剩， 系咩？有冇出代 账？有啦，仲话阿达哥愁眉不展啊嘛，咁人哋都冇愁眉不展，乱 Q 乜人？即系你几仆街？ 听晚继续嚟啊！我哋花生台同阿达哥仲有一个宴会啊，文汇大公。 唔系啦，佢系咁样嘅，佢系咁样嘅，即系你啲咁样嘅建制派呢啲媒体咧，即系首先佢点解话你愁眉不展咧？就系你去审，即系因为你而家成日话无畏无惧啊嘛，你话去判啊嘛，咁你想做呢一个公民抗命嘅义士啊嘛，咁佢话你即系咁样叫做系愁眉不展嘅话，即系其实咧就系话，屌你真系里外不是人，呢虚伪假仁假义，即系其实系想抹黑人嘅人格。即系呢啲系好扑街啊！ 唔系，但系你唔奏效啊嘛！你做呢啲嘢，老实讲，如果真系咁大镬嘅话，你 two days ago 即系星期三嗰日已经有人揾我啦， 系 咪？你出完之后，大佬你嗰张报纸，老实讲，佢真系俾钱买嗰啲人啊！连个灯尾都未 俾人啫嘛，佢送俾学校噶， 包埋送埋俾学校，连灯尾都未够我哋嗰啲节目啦。你真系讲少 ，live 都唔够啦。大佬，你真系你咁样抹黑，唉，冇所谓，你中意讲乜都得 ，OK， 冇行差踏错就点啦。你话如果嗰日我哋整支威士忌就打鬼镬嘅真系，所以而家我成日都打 over 嘅，你都成唔使担心啊，你真系。 冇咯， 系啊，例如我今晚我同啲同事宵夜食，我都系打 over 嘅咋，啊，我都废鬼事，自己揸又要落雨湿湿，大佬，明间有咩事嘅时候又攞嚟赖啊，大佬，虽然我又而家乜都唔系，系咪啊？即系我都觉得奇怪，咁小丽就 send 个 message 话，唔好意思，咁连累到你，我真系冇所谓， 冇所谓啊！ 哇，我又唔系，我好在冇车你去唱卡拉 OK 啫，如果唔系我出事喎，大佬，我啱想翻湾仔，我本来我 啊，咁啊系啊，大佬，哇，好啦，嗱，咁啊，即系讲翻啲正经嘢啦，系咪？最正经就系呢个礼拜啦，就系呢一个叫做逃犯条例嘅呢、這个审议咧，就提早开 lift 啊？点解咧？咁啊，真系多谢啊边个啦，即系呢、這个。唉，即系多谢呢个泛民废佬啊梁耀忠啦，真系，即系本身咧就唔使咁早嘅，即系啲人个个都系预咗咧，系复活节假期之后嘅。咁啊，但系就你知道啦，上个礼拜五其实开会，咁法案委员会啦，咁就要择日开会嘅，其实就系、是，咁边个有权择日啊？咁就系其实系最资深嗰个啊嘛。咁啊，当日啦，即系其实喺会议上面咧，最资深嗰系梁耀庄，咁啊，涂谨申就唔喺度嘅，佢又唔知去咗日本咁样嘅。咁啊，佢喺度啦，系嘛？咁但系佢喺度，佢即系其实佢同埋阿边个阿大旧石啊，即系呢个石礼谦啊，最资深嘅。咁啊，阿石礼谦咧。咁就即係當仁不讓喎，因為佢自己又舉手喎，即係佢自己話事幾時集一開會喎。咁啊，據我哋所知啦，原來啦，即係開會啦，即係你個秘書處啦，俾呢一個俾呢一個即係呢個佢哋大會咧揀日子啦，其實有兩個日子嘅，一個咧就係十七日喎，係嘛？咁一個咧就係唔知廿四號喎嚇，25號啊，一個17號又咪一個24，唔知爭成個禮拜，大佬。你都知道啦，點解而家你阿林鄭啦幾撲街至得㗎？即係佢話咩爭分奪秒啊嘛。咁啊，阿李家超又話好心急啦，有得扮 Q 曬嘢啦，就話要趕及人哋陳同佳案啊。即係今個月底審完之後咧，就可能釋就放監啊，咁啊搞唔切啊咁樣樣。咁啊，即係你而家咧，即係你要知，你明知道呢兩個撲街咁心急㗎啦，你點解你仲要喺度發夢喺度開會發夢送個波俾人呢？阿梁耀忠。搞到而家，即系你成个，即系叫做系呢一个恶法修订提咗一个礼拜啦。喂，呢个好紧要啊，大佬啊！ 因为点解咧？即系如果能够啊，不过我估机会都系相当之微嘅。 吓、 就系你可以咧，透过任何嘅方法拖到佢今个立法会会期咧，都系过唔到呢一个嘅。 起码过七日先啦、 啊。逃犯条例、 啊。起码过七日，佢系好惊你去到七日啊嘛，拖到系。 因为咧。你有七日就七日啦、简单嚟讲就系顶一板就顶一板啦。喂、老实讲，大家都已经系心如止水，都睇唔到即系任何嘅出路。就逃犯条例里边，即系老实讲，路人皆见呢单嘢同陈同佳根本系冇关系嘅。 梗系啦， 喂，人哋如果系有关系嘅话， 人哋 send 个四封信俾你，你系冇 reply， 冇实质 reply 俾台湾嘅。OK， 你就话因为呢一单 case 需要立呢一样嘢，喂，唔好呃细路仔唔食即系辣椒酱啦、大哥。喂，你唔系真系觉得咁系现实系嘛？你仲夹硬嚟？你睇下佢嗰日嗰个表现咧，我真系有睇一阵嘅、喂，当陶谨申主持会议，嗱，我老实讲，我 observe 咗起码。 OK， 你话留会嗰日，我哋有片嘅，去睇先。 睇下先。 独物谋改易亏，阿土话 输打赢要啦。 我系叫你唔好扮垃圾，俾翻少少尊严自己。 我俾多次机会你，好唔好？ 你请我出去， 收唔收翻啦？ 你唔系主席，你冇。 O、okay, K， 请工作人员，请郭伟强议员离场。 郭伟强礼拜三献出初体验，成为史上第一个被泛民驱逐嘅建制，梗系嬲住啦。第二朝即刻上电台喊手啊！ 当反对派坐咗上唱主席位咧，其实都可以好尊还嘅。佢觉得有冒犯就系、是、冒犯，然后就讲咗我出去。 转玩，睇嚟阿涛拍文都未追得上噃。 屌你，屌你，屌你！再讲嘢啦，我要停止你发言啦吓。 如果话扮垃圾都唔算冇犯，你话建制咁多 cosa 咧？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审慎嘅忠告嚟嘅，我哋只能够俾个忠告佢，喂你唔好乱嚟。 话积极考虑紧就阿涛主持手法提司法复核咯，现在都 plan 紧修改议事规则，改由秘书长代替主持。主持人阿涛同样都想电台反驳，话自己唔系帮泛民拉布助攻，仲话石礼谦礼拜五就定礼拜三开会，一定要 book 贵机票飞翻嚟啊！话自己都系俾石礼谦夹 call 翻嚟主持嘅啫， 我系好唔高兴嘅。 俾人急 call 仲要俾人闹，唔知系咪焗住套戏啦？晏昼啊忍唔住补两句。 其他嘅建制派同事做主席，咁佢就有呢个权力嚟到处理秩序。如果冒犯过分冒犯嘅，唔收翻系可以赶人出去嚟到去维持秩序继续。咁啊，独独系我就系唔能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咪太过双重标准呢？是不是有一种输打赢要呢？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垃圾这个字闹梁君彦或者闹李慧琼呢？喂，法律顾问都给意见公开讲是我有这个权力的，那你跟着之后呢你就说要改议事规则，那你不是输打赢要，你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呢？ 郭伟强礼拜四挨晚仲大发问，喂，如果今个月内开不到会选主席，就考虑用议规第91条直接加法案上大会三读啊。 你大我啊！ 喂，用得91条，成个法案委员会的审议功能都会被架空剥夺噶噃。到时建制泛民都冇得提修正案，立法会要堕落到咁啊！咁不如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通过。 出则鼎鼎都话唔撑郭伟强提议，不过系咪都要俾建制一个忠告咧？ 喂，你唔好乱嚟。 啊 ，sorry， 应该系 唔好扮垃圾，垃圾， 垃圾， 垃圾。 四月十号起，读者一定。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先，Tony，咩叫唔好扮垃圾？ 我唔明呢个字面上意思。 俾翻少少尊严自己，即系其实咩意思咧？真系。 唔係垃圾點解要扮咧？咁係就係噶啦，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嘅，即係劉江華呢啲，咁使乜扮嘅啫？即係垃圾使乜扮？咁我唔係好明嘅，即係 唔係唔係香港人嚟㗎、 我唔知佢點解會咁樣講嘢啦。 即係呢啲唔係潮語嚟嘅、即係你話你唔好扮垃圾，俾啲尊嚴自己，你真係話人哋係垃圾啊？定係唔係垃圾啊？ 唔係，我覺得佢可能咧就夹硬嚟啦，即系譬如你俾阿陶谨申听到之后， 即系话佢垃圾， 系啦，咁佢就夹硬中间加个字咯，然之后又你听漏咗啦，即系啲小学鸡嘅一啲咁样抗辩行为嚟嘅啫，呢个好小事。咁但系咧，就你见到阿郭伟强呢条友咧，嗱，即系佢而家佢讲到话，即系佢放两个消息出嚟，第一就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议事规则九十一条啊，直接上即系三读啦，呢个真系好离谱，大佬，你系连审议都唔使审议。咁样去交， 咁咪咁咯，你系咪咁讲先 ？OK，OK， 你继续嚟啊！你够胆你嚟啊！你建制派自己都唔敢啦。喂，点都整色整水，修订下呢样，夹下嗰样，嘈下嗰样啦。喂，同埋大家都知道最大嘅受害者系咩人？ 就商人啦。 OK， 你点样同啲大妈耍交代？ 我哋嗰啲我从来话我哋唔惊嘅。OK， 你佢呃我上去又好，即系你落嚟香港，即系用李波式嚟劫走我哋又好，你真系用正常嘅途径话我哋贪污，即系嫖妓或者包二奶都好，乜都冇所谓。你够胆你系做就得噶啦 ，politically 你系涉水嘅，只要我够勇就得噶啦。系最惊嗰啲喺上边瞒税、喺度贿赂、贪污、非法勾当嗰啲。大媽撒都未至於嘅中小企嗰扎有，咁你郭偉強咪嚟咯，你咪夾硬嚟咯，你條氣唔順俾人趕出門口，咁你就收翻句説話啦，戇鳩仔。 咪根本 所謂啫， 連建 大咗， 連建制派都唔撐佢嘛。你周浩鼎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咁嘅人，呢啲咁戇鳩嘅人都睇佢唔過眼。 唔係，但係證明一樣嘢 啊， 即係第一佢自己都。讲咗出嚟。 怒羞成怒囉，即係俾人哋讲出嚟好样衰好冇面。 咪我觉得佢有一句说话呢係讲大咗或者说漏了嘴。就係话如果你反对派做主席嘅时候都可以系咁专横。即係换一句话即係咩意思即係话你过往你建制派做主席嘅时候原来系专横囉。 系啊。 OK?嗱，我哋一陣間先即係慢慢討論究竟陶謹申做嗰樣嘢究竟係咪專橫？嗱，你用呢樣嘢去形容陶謹申，究竟恰唔恰當另一件事。但係個問題就話，以往無論大口狗，無論頭先影嗰個即係講粗口嗰度咩話，我屌你嗰、那個 啊邊個陳建波 啊陳建波，咁即係話佢都係專橫咯。即係有權嘅時候，你想講呢樣嘢？ 個制度本身就係就專橫㗎嘛，因為修改議事規則，點解令到即係嗰個主席咁大權？就係佢哋修改出嚟㗎嘛，成件事係平時專橫係邊個啫？啱唔啱先？ 同埋咧，你學阿 Anthony， 你嗰個形容啱啊！你話用老羞成怒，條氣唔順咧，就係由司法覆核，由呢個咩話，由呢、這個諗住修改議事規則， 係啊， 你嚟咯，你繼續想炒大佢啊嘛！如果我是陶謹申，我會答我歡迎他咁做。喂，第一，如果你冒犯，冇話係主席啦，你冒犯其他議員，用呢啲咁嘅 term 話人哋係垃圾，即係整嚟話佢契弟啫嘛，你賤人咁啫嘛，你覺得喺堂堂一個嘅議事廳裏面係咪可以咁做咧？除咗因為你詞匯貧乏，你都唔識形容之外，垃圾。咁你可以咁讲嘅，咁、你都预咗俾人讲啦。 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其实又要闹人，又要即系又要闪烁。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啊，即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即系讲嘢系有道理嘅话，你咁讲啊嘛，垃圾咪垃圾咯。阿陶谨生，你唔系垃圾咩？咁你咪咁讲咯，咁有型系咪先？ 咁跟住我就 啊， 你唔使讲，我自己出去。 系啊，咁佢自己都系自己出去， 唔系加埋呢一句啊，你先至型啊嘛， 咁先有型啊嘛，大佬，你而家唔系，佢话点样修个议事规则？佢直情话，即系以后边个主持大会咧，系俾个立法会秘书长系咪秘书处去主持？喂，大佬，你系咪黐线噶？你嗰、那个 阉割自己？ 喂，嗰个系职员嚟噶咋？佢点样代表到你民意代表啊？白痴啊你！阿郭伟强， 唔系老实讲，我嗰日睇咗几分钟啦，十零分钟啦，我觉得陶谨申已经算系咁噶啦。即系佢 玩下嘢啫，其实系。 喂，老实讲，你咁急做乜嘢？ 系啊。 喂，如果系一个开明文明嘅社会，即使我知道你背后建制派或者系老共或者系特区政府打矛波都好，你都要俾嗰啲反对派玩下嘢啦，去拉下布啦。 因为你胜券在握噶啦， 唔系咯？喂，老实讲，你用头先你嗰条桥，因为如果你拖到去四月都唔开第一次会议咧，我直接三读。用九或一条，好啊，你咪试下咯。我等紧你啊，你唔好谂唔做啊，仆街。难听讲就系、是，系咪？我而家讲紧你啊。你自己阉割你自己嘅权力，你为咗要擦阿爷鞋，为咗要急急通过呢条条例，用啲不择手段嘅方法，连俾我哋去拉下布，明知死梗都唔俾啊。喂，我殊死挣扎嘅啫，而家喺度，系喐下嘅啫，都唔得啊。喂，呢个系一个咩嘅社会啊，大佬？俾人睇到你系一个咩嘅社会？你两嘢就三读通过？你同港英嗰阵时候镇压你哋工联会嘅六七暴动有乜分别咧？一日三读通过公安条例。OK， 啊，你做翻以前你话不义嗰啲嘢啊，系嘛？即系你而家几离谱，同埋你而家唔好讲乜嘢啦。你中小企啊、商界啊，即系佢而家最近啊嘛，有一个叫咩名啊？即系我睇翻先，好犀利啊！即系有四十个代表嘅中小企咧，就走出嚟话，即系要有条件支持呢一个叫做系逃犯条例啊嘛。咁嗰单嘢咧就好笑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咧就呢、這、一个等先吓，我睇翻先。啊，唔係喎，我要睇返喎，而家呢其實點解呢一個上次啊要有流會啦，大家睇返呢個表好緊要啊，即係我而家懷疑呢嗰啲咁樣建制派啦都喺度消極抵制喎，你睇佢啲咩理由啊，呢、這個咩阿、啊、鄭永信家有喪事喎，係咪阿劉業強話同律師開會討論丁權案喎，大佬喂呢單嘢啊緊要過國事咩， 建業界处理求助个案 啊！阿陈海欣去港台录节目、啊，大佬 田北辰都费事回应， 系、哦、咯？你睇下刘国芬嗰啲同医护人员静坐、啊，喂，呢啲全部咩理由嚟噶？呢啲系喂，跟住黄定光、梁美芬、马逢国、廖长江嗰啲全部离开香港、啊，哇！大佬，你修改议事规则点解都系咁样样咧？就系、是、因为呢班有懒惰啦，一嚟。 不过咁讲，如果你睇佢哋今次建制派呢个反应咧。 佢都唔想过啦，冇乜战意啦。 第一心底里面系唔想过。 妥蟹妥 最红嘅人呢，最红呢、 啊、 就系工联会。 啊、 工联会。阿爺叫佢跪低就跪低，阿爺叫你搞暴动就搞暴动，阿爺叫你掟菠萝掟菠萝嗰啲人嘛。喂，所以郭伟强系上心噶，你睇佢死款。系、 啊、 咪又要戴头盔嗰种噶第一个飞扑出嚟噶，老实讲。唔係嗰日我都唔知道郭偉強係立法會議員啊，大佬，你又幾可以聽到佢嘅名嘅先啦，大佬。原來一個同邵家臻正常下名嘅立法會議員，我又唔知啊，點解咩邵家輝、啊、大佬？我嗰日見到阿陶君生讀名，我先知啫。 做何啟明，何啟平呢啲。 何啟明我就知，因為點解同文協哥撞名啊，大佬。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好心啦，你勝券在握嘅時候，俾少少風度。 嗯， 係咪？你咁急做咩啫？皇帝唔急，太监急。你嗰班太监嚟嘅啫嘛，系、咪？喂，郭伟强呢个例子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当然，如果我哋泛民要追究责任嘅，第一个要追梁耀忠。 啊，点啊？呢、這个真系好离谱，呢、這个系，同埋要及实佢啊，大佬呢条友，即系佢真系，哇！你咁样搞法，你唔系第一次啊，系嘛？ 佢想送自己一程啦、 啊，即系三番四次啊！你唔系呢啲时候咁样去咁样送个波俾人啫嘛？ 喺咁最关键嘅问题上面甩你底嗰啲人， 唔系咯，踢波入自己龙门，屌呢啲真系 一定有嘢嘅，即系正如头先你用踢波嚟做例子啱好啦。喂，无端端嗰球摆乌龙，我都会骂你啦， 梗系啦。 同埋我真系怀疑你有冇收水啦，大佬，你契弟有冇同赌波公司一齐合作啦？我怀疑啫吓。好，转头翻嚟好嘛，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